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2回，怀素愿诬奏忠良，出愤言挽回奸计。却说武承嗣奏了一番言语，武则天怒道，寡人从前也不过因先皇臣子不肯尽心诛绝，明日早朝汝后在金殿奏明，好立时拿问。武承嗣道，陛下如此则安居无事矣。道罢，父安慰了武后一番，薛敖曹安心在宫内陪伴，然后出来与武三思计议了一晚。次日，五谷进朝，山呼已毕，左右文武大臣两班侍立。忽然，武承嗣上前奏道：“臣儿受陛下厚恩，正思报效，封闻有旁人怨恨，说陛下严贬亲子，废立明君，致将天下大权归己掌握，不日便欲起兵讨逆，以辅立庐陵王为名，欲将臣等置之死地，逼陛下退位。臣等受国厚恩，不敢隐匿，求陛下抚臣等身受无辜，群臣罢职，免得受此大逆之名，至将陛下有滥用私人之意。现在庐陵王还在房中，仍求陛下即日传旨召进都中，复登大宝，以度意外之祸。”武承嗣奏了这番言语，两边文武大臣无不大惊失色，彼此心中骇异，也不知是有谁此议论，只为武承嗣妄奏。只见武后怒道，此乃是寡人家事，前因太子昏弱不胜大宝之任，因此朕临朝听政，是谁奸臣妄议朝事，意在谋反，汝既闻风，未有不知此人之理，何故所奏不实，一味含糊？着即明白奏文，以便按名拿办。武承嗣道，此人正是昭文馆学士刘伟之，并苏安恒、袁行冲、恒言范等人每日在刘伟之家中私议，求陛下先将刘伟之赐死，然后再将余党交刑部审问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只见刘伟之现在金殿上，随即怒道，刘伟之，寡人待汝不薄，汝既受国厚恩，识朝廷愤怒，为何谋逆逆反，离间宫廷？汝今尚有何说？刘伟之此时自觉吃惊不小，赶着俯伏金阶向上奏道，此乃武承嗣与臣协仇，造此叛逆之言，污惑圣听，陷害微臣。若为臣等私议朝事，自从太子受屈便至房中，率土臣民无不惋惜。臣等私心纪念，久欲启奏陛下将太子召回，以全母子之情，以为臣民之望。且陛下春秋高大，日忧万己，感时消衣，焦劳不逮，家有令子，礼和临朝，国有明君，正宜禅位，随后悠游宫苑，以乐余年，含饴弄孙，天伦佳话。此不独与陛下母子有望，及普天率土臣民亦莫不有意。如此一来，那些奸臣贼子窥听神器，扰乱朝纲之小人， 自然不生妄想，不惑君心。此皆臣等存志于心，未敢明言之想。若说臣等谋逆造反，使武曾嗣诬害之言，求陛下明降谕旨，问武承嗣有何实据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格外怒道，汝说他乃诬奏，既以汝自己所奏，以自目无君上，太子远谪乃是比昏弱不明之故，为何说率土臣民无不惋惜？此非明说寡人不是，为众怨恨。孤家年迈，岂不自知要汝独奏，却是何故？依汝所言方可有益，不依汝所言便是无益。这叛逆情形已见诸言表，汝尚有何说？左右，将刘传之推出午门斩首。一声传旨，早有殿前侍卫蜂拥上来，即便想动手，只见袁行冲、苏安衡这一班人齐跪在阶下奏道，武承嗣奏臣等同谋，臣等之冤无需辩白，但是武承嗣不能信口雌黄，乱惑君听，且请陛下将臣等衙门盖行查抄，若有实据，不独刘伟之一人斩首，即臣等意愿认罪。武则天哪肯准奏，喝道，汝等受国深思，甘心为逆，朕今将刘伟之一人斩首，已是法外之仁慈，汝等尚敢独奏。狄仁杰此时见众人所奏不准，心下知是武则天心怀懊悔，欲借此出那些闷气，当时也就上前奏道，刘伟之妄议朝政，理当斩首，但臣访问此事，实在不止此数人，尚有武三思、武承业等诸人在内，陛下欲斩刘伟之，须将二五处斩，方合公论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忙说道，狄亲家不可胡乱害人，三思、承业皆是朕的内侄，岂有谋反之力，莫非是亲家诬奏吗？狄公道，他两人何尝不想谋反，自从太子元贬，他便百计攒谋逢迎陛下，思想陛下传位于他，觐见陛下未曾传旨，他便怨恨在心，欲想带兵入宫以示君上，不料为刘伟之等人闻之，竭力禁止，方免此祸，故而武三思等人恨他切骨，又因他奏之圣上，故今日先行诬奏以报私仇，若不将他二人斩首，恐欲继承大变。武三思听了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与程业奏道，臣儿何敢如此，实是狄仁杰有心诬奏，用这毫无影响之言欺蒙圣上。狄公不等武后言语，忙道，你说我毫无影响，刘伟之影响何在？陛下说汝是皇上的内侄，断不造反，刘伟之也是先皇的老臣，个人皆忠心义胆，更不至造反了。要斩刘伟之，连武氏兄弟一同斩首，随后连老臣也需斩首，方是朝廷无人，奸臣当道，若开恩不斩，须一概赦免，方得公允。武则天见狄公一派言语明示袒护刘伟之，乃道，狄亲家不可诬奏，寡人自己家的事要他议论何干，方才在殿前所奏已是满口叛逆，如此奸人不令斩首，尚有何待？狄公忙又奏道，陛下之言也失了意志，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，刘伟之所言正是为天下之公论，岂得为陛下家事的？若因此斩杀忠臣，恐陛下圣明之君反蒙以不美之名矣。太子远谪房州，岂不远望慈宫，夙夜思念，若因武承嗣误奏，至将大臣论斩，恐天下之人不说陛下为奸臣所惑， 反说陛下只把持朝位，无退让太子之心，既灭母子之恩，又失君臣之义，千秋而后以陛下为何如人？岂不因小人之言误了自己的名分，误了国家的大事？武承嗣所奏，实有心诬害，请陛下另派大臣审明此事，方可水落石出，无党无偏。臣因国家大事冒死执臣，启陛下明鉴。这番说的武则天无言可对，只得准奏，将刘伟之等人交刑部讯问，然后退朝。不说那武三思恨狄公阻挠其事，且说刑部尚书自从武承嗣开缺之后，武后恐别人接任，不能扬提己意，当即传旨命许敬宗补授。此人乃是杭州新城县人，高宗在时举为著作郎之职，其后欲废王皇后，立武则天为正宫，众大臣齐力切谏。他说田舍翁胜石斛麦，上欲更新赋，天子富有四海，立后废一后，有何不可？高宗听了此言，便将武则天立为皇后，从此武后专权，十分宠任，凡朝廷大事皆与敬宗商议。敬宗遂迎合懿旨，平日与武张二党狼狈为奸，不知害了许多忠臣。此时为了刑部尚书，也是武后命他照应怀义的意思，现在将刘伟之发在他部内，当时回衙便将武承嗣所奏一干人带回部内，一时未敢审讯。等至晚间，司服出了衙门，来至武三思府内，家人传禀进去，亲客在书房相会。敬宗开言问道：贵皇亲，今日所奏已是如愿所偿，将他斩首，又为这老狄无辜迁污贵皇亲身上，至将此事挽回。但此事命下官承审，特来与皇亲商议，如何方令刘伟之供认？武三思道：大人在上，已非一日，可知此事不怕侵犯剿赖，唯是狄仁杰阻挠太甚，必得如此如此，不与他知道，然后方得行事。徐英宗道：此言虽是，但圣上面前如何则行？武三思道：圣上此时已是闷恨非常，早朝之事正是舍弟昨晚进宫说明缘故，大人能如下官办法，这事便无阻挠了。当时又将薛敖曹之事说了一番，许敬宗自是答应。次日一早，敬宗也不上朝，天明便骑船出差，在大堂审案，将刘伟之、苏安恒一干人分别坚守，自己受了工作，先将刘伟之提来。伟之见是敬宗，知道这事定有苦吃，此时已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，因是皇上的法堂，不能不跪。当时敬宗在上言道：刘大人，你也是先皇的旧臣，你我同事一君，同居一地，今日非下官自抗，高坐法堂，只因圣上旨意，不得不如此行事。所有同谋之事，且请大人从实供来，免得下官为难，伤了旧日之情。刘伟之高声答道：在官言官，在朝言朝，大人是皇上钦差，审问此事，法堂上面礼仪下跪，但是命下官实供，除了一片忠心保住堂皇的天下以外，没有半句的口供。那种诬害忠良、依附权贵、将一统江山送于乱臣贼子，刘某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岂有误反之理？大人既看旧日之行，但平心公论便了。许敬宗笑道：这事乃圣上发来，何能如此含糊附奏？昨日在朝说圣上伤了母子之情，太子受屈，百姓愿望，这明是你心怀不忿，想带兵入宫废君立嗣，不便出诸己口，故供旁人措辞。 可知此乃大逆无道之事，若不审出实供，本部也有处分，那时可莫恨下官用刑了。 这番话说的刘伟之大骂不止。 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2回完。